1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say la la la la la la and baby girl I say OK OK 手机贴近我用几万种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的就是啦啦啦啦啦啦 and baby girl I say OK OK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去时间坠入双人物不理彼此慢慢欣赏还有点烦闷吧浪漫被公式化有些爱加点自己更多想象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把甜蜜洒满一地放纵一下哦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和温柔的触碰不完整的心房 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up the 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只是童话，即使间坠入双人舞不理彼此慢慢欣赏有点无聊吧规律的像在卡有些爱多点尝试才有变化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我刷一点疯狂不染你的头发场景沙发或者厨房 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 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OK OK 想听见我用几分钟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声音仍然声音我心田

猜，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爱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哦。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 多 下，我脆弱竟然揭开是虚张，别人庆祝我却很失落。秋天过了，冬天漫长，舍不得也只能收藏旅行的时光，夜深了我怎么办，寂寞了谁在身旁，心情变得好复杂，想他念他，一个人你害怕吗，细数过满天星， 我想知道有多可靠。

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职场抑郁症的研究呢，发端于日本，也是日本职场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疾病。由于近十年日本的职场人士因为工作而患有抑郁症的人已突破了百万，所以造成的自杀人数和经济损失也是过于的惊悚。那么相关机构呢，也正在对职场的疾病进行系统的研究。所谓职场抑郁症，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患者在私人的时间里能够正常和愉快地跟朋友进行来往，参加休闲活动，但一旦进入工作模式，就会感到精神抑郁，甚至伴有生理上的疼痛。如果说下述的八种症状你有了一半，一定要警惕起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已经患上了职场抑郁症。如果你对目前从事的工作认同感较低，甚至看低自己，不愿意和周围的同事有积极的互动合作，工作时间精神萎靡，情绪沮丧易怒，工作倦怠，对于工作结果不再关心，或者是持续的焦虑，下班时间也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而焦虑担心，甚至为工作产生了生理疼痛，比如头疼、胃痉挛、肠绞痛以及头晕、记忆力下降、反应能力下降、进食过量或厌食、睡眠障碍等等。如果你出现了以上的状况，一定要注意喽。职场抑郁症不容易发生在职场新人的身上，而是发生在工作已有一段时日的人当中，概率比较高，或者是刚刚转换了岗位、部门以及新工作环境的人更容易患上职场抑郁症。那导致这一项心理疾病的原因大概有四点。首先呢，就是作息时间的问题。如果说你的工作时间以及作息的时间非常的不规律，甚至长期的熬夜、轮班、跨时差工作，这样的习惯都非常的容易影响生物钟，造成身体内部的失调，从而诱发职场抑郁症。造成心理疾病的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工作压力。从事工作具有非常大挑战性和竞争性的这样的工作的人呢，非常容易产生工作的压力。除此之外，工作环境也当然是影响你心情的一种因素了。这里指的呢是精神上的环境，比如说你和同事的关系不够融洽，或者是缺乏合作和支持的小伙伴，需要独立承担更多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压力难以排遣，积久成疾，产生抑郁。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关于产生职场心理疾病的四大原因，那么摆脱职场抑郁症也有很多的关键。工作虽然没有义务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愉悦和欢乐，但也不应该成为一种折磨。如果说你的抑郁来源于你的同事的负能量，不妨尽可能的远离他们，中和他们。比如说减少和同事一起抱怨，而是尽可能的去积极的态度回应对方，或者是多和正能量乐观的同事待在一起，你同样会觉得很开心。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给自己洗洗脑，或者是表扬一个你认识的人，写下几件你觉得感激的事情，花两分钟记录下一段积极的经历，做30分钟的有氧运动，冥想2分钟，或者是在这5件事当中每天坚持做1到2件，这样的方法也能够足够的去减缓工作给你带来的负面情绪。工作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职场呢同样也是。希望你在职场和工作当中一定要放轻松，我们有责任和他和谐相处，并且善待彼此。